同埋听日会系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8点，跌咗365点，成交金额1,27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6点，跌咗260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安石 A50 中国11.96跌1.62，南方 A50。12.98跌咗1.42，中国平安81.2系跌咗7.1，中国银行4.18跌咗2.6，建设银行6.14跌2.4，中国人寿29.6跌咗2.15，海通证券15.36系跌咗3.04，腾讯控股123升1.1。中信证券23.6跌4.65，工商银行5.45跌咗2.3。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1.748，瑞士法郎8.978，澳元6.359，加元6.477，新西兰元6.037，欧元8.9817，每百元对港元6.6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238，日经平均指数报17,014点，升150点。港金报11,79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5.25美元，卖出1,27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对开。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慢线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一带咧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浙江街。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消散紧的龙尾都排到去浙江街的。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少少。另外提提大家，受到爆水管影响，湾仔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卢压道一段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受到紧急水务维修影响，在九龙区新蒲岗的玉群街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140号来回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0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朝早的7:05。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介绍个人你认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啊，我听佢好大噶、啊。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7，《Give Me Five》，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一套警察制服， 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佢系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嘅 Alex 李志刚。 其实我嚟呢一个 CD 博物馆参观，纯粹都系想比拼一下嘅啫。到底系佢哋嘅收藏量多定我嘅 CD 多咧？佢呢一度得一只咋？哎呀，我屋企有成18只啊！如果唔系，点搵咁多正歌喺 Made in Hong Kong 播俾大家听？ 想听正歌，留意星期一至五中午1点到3点 ，Alex、 Angela、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乜乜乜乜乜系列。又一力作， 谁这样强大，一样难匹敌，光阴那样快，傲慢被分解，怒火变静态，爱杀野的小孩被教得很乖，何必论胜败，懒去再结算彼此欠的债，就算温馨岁月得一支火柴，也算与你 大家应该记得 Wyman 写过最佳位置、最佳选友、最好的等等的作品，今次和千华重逢就好像为最佳系列带来新的一张，也是乐迷久等的一次，最好的就是填词 Wyman， 作曲编曲监制都有 Mark Lui 雷仲德。 谁这样强大，都突然熄灭，走得那样快， 全新踏入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8位，杨千嬅《最好的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人你识啊？ 咁笋 系啊，佢好识做噶。 做咩先？ 做牛啦，做马啦。 So， 佢仲识做 Anna。 边个做 Anna 咧？ 许廷铿啲 fans 啊，上次合作完之后，佢识做到连人哋啲 fans 都中意佢啊。 咁咪识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认识下佢啊，佢叫黄天怡啊。 喂，你系咪真系有个 fans 叫做 Anna 噶？ 其实唔止做 Anna 啦，仲有 Trina 啦、Karina 啦，同埋 Farina 噶。 星期一啦 ，Hello， 你好， 哇，咁快一月都就嚟过啦， 系新年啊嘛， 你哋 就嚟过年啦， 就嚟过年啦。 我寻日已经听到有啲朋友做做生意嗰类嘅，就已经话要封定利是啦，已经即系谂紧封几多。 所以我今年呢而家都准备緊㗎，我又 都係封利是啦， 唔係封利是，为新年准备 都係发财， 因为 准备咩呀， 因为啱啱嗰係咪叫准备又唔係嘅，叫做一啲叫还债啦，因为啱啱嗰一年呢係我叫做犯咗太岁嘛，因为我係属马马年嘅，咁所以年头嗰陣我有个朋友就漏我就话喂，不如我哋去叫做黄礼仙嗰度，即係 当时有讲过 嘅，当时有讲过嘅。嗰陣時，咁我純粹諗住咪試下囉，即係又唔係要枕住做嘅，咁只不過今年12年一次 啫， 唔係12年做一次啫，即係12年馬年啦，逢馬年先做㗎啦。 中間無啦啦有啲日子你都可能衝呀、型呀、 咁我哋唔計嗰啲呀，淨係計自己 可以咁嘅 本命年嗰啲啦。 你同神嗰唔計啦，呢啲啊呢啲錯唔算犯啦， 計唔到咁多。因為而家坊間你如果你真係講太歲犯太歲有好多種㗎嘛，又唔知衝太歲又黑太歲，即係好 嘅犯啦，衝 係即係好多種嘅。如果你要樣嘢都要顧及嘅話咧，就真係會好 太吃力 太多啦。 咁你一樣全部唔信咪得咯？ 咁我咪就係信啲最大嗰啲咯。 其實我覺得呢啲係最蝕底嘅，即係信一半唔信一半嗰啲咧。 即係你又唔虔誠喎， 係啦。 即係你信一個宗教或者一個儀式，你都即係堅係啪啪咁信㗎嘛。 如果嗰件事真係冇嘅，咁你做咗嗰啲即係多餘。即係如果就嚇，即係咁，但係話啊，如果有嘅，咁你做 你又做少少， 唔係咁叫做啊，同自己。 即系两边都唔到咁样，两头唔到岸。 咁我又唔系嗰啲去到最虔诚嗰种，或者信晒嗰个教，咁我就真系即系，所以啲讲嘅有少少系又唔系叫趁热闹嘅，即系叫做即系嗰年做下咯，因为同自己出生嗰年关事啊嘛，即系嗰年系马年咁。 即系佢觉得严重啲， 即系严重啲咯，个感觉会系咁，所以咪叫做下 改变嘅啫。 咩啊？ 犯太岁， 犯太岁系即系 改变， 系啦，即系未必一定好定差嘅。咁因为我嗰个朋友点解又会嬲我，就系佢家姐又系有一年又系本命年犯太岁咁样，咁佢就真系去咗黄大仙嗰边就搞完一轮之后咧，嗰一年咧就真系有改变，但系就转到工嘅。咁我咁啱我个朋友又想转工，咁又系 我嗰年都吓阿的神噶， 系咩？你点吓佢啊？ 佢嗰年犯太岁嗰年咧，佢系属咩啊？ 佢已經係 屬咩都好啦， 蛇好似係大我一年，蛇 龍啊， 龍啊， 屬龍啊， 龍， 佢屬龍噶， 係啊，肥龍， 佢似蛇，但係冇錯，佢感覺 錯背咯。 總之連係唔到佢係屬龍啦，唔知點解 咁佢應該唔知係早上年定前年係前年係犯太歲噶嘛？咁然之後我同佢講，你因住啊，我身邊啲朋友犯太歲，我同佢講你因住， 因住 有改變咁樣。我次次講中嘅，但係 咁有改變未？未必系坏事， 唔一定系坏事噶，因为可以好噶。其实，即系你仲结婚咁样都好咯。 系咯，转工， 你实生仔咁样， 你吓佢咯喺后半段， 吓死佢。 你同你女朋友都咁恩爱啦，当然系咪先？系实生仔嚟个胎， 吓死佢。 跟住另一个朋友又系啊，佢嗰阵时佢系属马噶嘛，即系同你一样啊。咁我又系上年犯太岁啦。咁然之后我成日见佢，因为佢系嗰啲打嗰啲好舒服嗰啲工嘅，即系做我好讲过啦，佢做 sales 啦。咁但系佢系嗰啲可以系啲人下嚟。出去买唔买唔买唔好买啦， 好有性格嗰啲啊嘛， 性格店员 系啊，喂反咗我袋同我反翻好唔该， 性格店员 好嘢， 佢系呢啲嚟噶嘛，咁跟住佢做嗰份工都好多年噶啦，唔知系五六年咁样，啲老板又好中意佢嘅，又竟然 落咗降头啊，咁样做啊， 即系个人行运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去到上年犯太岁咯，哇你啊小心啲啦。 咁信唔信先？以一个咁有性格嘅人， 佢系好信呢啲嘢嘅又。 咁、okay. 我犯太岁，听讲啲人会改变嘅。嗱，你一系搬屋啊，一系你转工啊，一系失业啊啲，你小心啲啊咁样咁。咁跟住佢话唔好啦，份工好好嘅。咁我咁你俾心机你做啦。 可能佢个改变就系连讲嘢都唔使讲咧，直接收钱咧。 真系好邪，佢嗰年系又搬屋啦，又间公司执咗， 真系啊。 咁然之后真係但佢搵到人新嘅工嘅係几好嘅都好。 都好舒服嘅又係。 辛苦啦但係都有得着囉。 可以继续闹人嘅。 唔可以㗎啦 唔 可以洗人 啦。 係呀辛苦工囉。咁但係起碼你搵到份工先啦有几难搵嘢做㗎嘛。我发觉我身边几个朋友都中呢啲嘢㗎。本来。 所以我同行个朋友即係今次我 們。你回想你上年有冇啲咩大嘅改变呢 大嘅改變啊， 入咗嚟咯， 係入都算係踩住喺呢個馬年年頭嘅。 咁即係入咗嚟即係冇改變。 但係我聽過咧， 我哋大氣，我哋大紅大紫啊嘛， 有冇乜特別？ 大部分人對農曆新一年都會有一個感覺，即係譬如佢呢啲會零舍緊張噶嘛，即係會覺得開咗個好頭啊，或者有啲嘢咁，不如而家趁早快啲搞掂佢咁啊。但係咧，我真係有問過嗰啲咧睇嗰啲呢啲術數嘅朋 啲 事咁樣啦，咁佢真係話。原来即以他们的学问来讲是真的一踏入新一年的即譬如呢新历年我们2015年的1月1号呢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东西来的、 哦、 但去到农历的年初一呢他说 你整个运程就会改变 不是立春的吗 唔係喎，佢話係佢， 我聽過真係係立春喎。 即係佢話，總之你嗰個譬如假設有啲人話，哇，佢行十年大運咁先算啦。咁可能真係踏正年初一咁樣，佢一入就話入嗰個運噶啦，就 哦，但大運咧，你聽 即 係 一齊重新開始 大運啦。 大運你聽個名好正啊！哇，仲唔係風生水起呢單嘢？係 啊， 但原來大運我聽過有啲嗰啲風水大哥講咧，佢話大運其實即係你主要嚟講嗰十年都係行嗰一種。 嗰種 style 嘅運咯， 即如果唔係太好嘅十年都係咁樣噶咯，係咪咩意思咧？ 即唔會衰嘅，即唔會等你回十年嘅，但係即唔等於你一定會係風生水起咁樣。 我覺得係因為 國家又唔同，即每個人有唔同嘅解讀。 佢呢個係啱，因為咧。呢樣嘢係相對㗎嘛就算唔以運程嚟講咁咁有一啲人佢嘅人生嘅最壞可能已經係你嘅最好㗎喇。 係 咪先 係 咪先咁有啲人可能係佢人生嘅最好已經係你嘅最壞咁可能你 你就係覺得啊，我如果有個話俾你知話，你而家已經行緊十年衰運嘅，咁我哋都嚇十年衰運，但我覺得 OK 喎、 啊， 幾好喎、 啊。我睇過都話我上年啲運衰到咧，係 啊， 咁我咁最衰都係咁啫， 所以 係 啦， 係 咯係咯，呢樣嘢我又覺得可以同你嘅心境係有關嘅。咁、啊、當然唔係最。 咁你小心啲啦，真係。 咁你有權衰嗰幾年都好快樂㗎，因為你覺得 快樂嘅係 啦，即係有啲人可能話：哇，你呢十年嗰啲，有啲人話啊，你會揾錢揾得好少啊，點點點點點啊。但可能就係你最衰嗰幾年，但你覺得哦，冇錢嘅時候你可以做其他嘢，可能你又覺得有另一種快樂。 係啊，所以有時睇下呢啲風水咧，我唔知你信唔信啦、啊、即係我都信信地呢啲嘢㗎嘛，即係攞個 reference 咯。係咁、啊、譬如我即係上年睇完嗰個，哇，好衰喎你。 咁你個人會唔會真係？即刻沉一沉咧，聽唔 第一下嘅時候咧，係覺得使唔使咁直接啊？ 咦，你針對人啊？ 直接就買風水好啦。 其實並唔係針對你本身嘅 任何嘢。但係有啲好嘅，佢會即係佢知道你可能你知道你佢話講咗你咁樣，咁其實佢要睇下你接唔接受到噶嘛。係啦，咁我 anyway 啦，咁然之後咁佢講一大輪佢嘅分析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嗰啲好衰喎，你決定錯曬啦，咁樣嗰啲。咁跟住然之後我調翻轉，我開頭梗係好唔開心啦。好啦，咁因為嗰排經歷緊啲改變啊嘛。好啦，咁然之後咧，到隔咗一兩日，即係佢話你做嘅所有決定都係錯，你快啲掹翻轉頭兩人咁樣話， 回頭是岸嘅施主 嚇，唔係嘛咁樣。咁首先我就揾咗第二個再睇啦。 佢唔選啊，唔相信住你啊，佢個人 真係嘅，你唔覺咁咩？呢啲我覺得 咪睇多個冇壞嘅， 都係話衰嘅， 咁咪睇第三個咯。 係啦，佢話都係衰嘅，咁咪睇第三個咯。咁但係 in general 佢哋都話唔係好噶啦咁樣。咁但係有啲好嘅嗰啲係睇命理風水呢啲咧，即係佢話，但係你可以有啲咩心理上面嘅調節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嘅，係啦。咁跟住我睇完之後，咁我就隔咗兩日啦。跟住我就諗啊，我做啲決定真係咁錯咁樣啦。我諗係咪真係要聽佢咁講咧？咁我話唔係喎呢單嘢，但係我而家好開心喎。我譬如做某啲決定嘅時候，咁我就覺得應該要跟自己嘅方法去做。 但係你有冇諗過懸崖前係快樂㗎？ 冇啊！我 搭上懸崖之前，你都系快樂嘅。 咁都快樂死啊！系咪先？咁你就講啊，都唔係啊！咁而家咁佢嗰陣時睇個年頭啦。咁嚟到而家咁好地地生勾勾啊，個人仲係啊！咁我就覺得即係有啲人咧 handle 唔到咧，即係會繼續頹落去噶嘛。係啊！即係你如果你同嗰個風水師嗰、那個即係個 chemistry 夾得唔好嘅，我成日覺得咧，即係佢會令你係。你好衰，你即系衰冇得衰，贴地你咁。咁有啲人唔得咧，就哇放屁咧，咁就好大。 即系又会睇嗰个听嗰人点样解读嗰件事。 系啊， 即系譬如你咁， 你 可能 衰到系咁都系咁啫，咁都唔系太有 冇嘢、 啊、 值得惊 系 嘛？ 系咯，系 啊, 啊。 所以其实我系怕有阵时都几怕，即系叫问风水佬呢啲。但系嗰日我去到 问我、 啊，但系有啲人就算唔问咧，会把口话唔问咧。但系譬如而家呢啲时节咧，嗰啲流年运程就出噶啦嘛，每个嗰啲堪舆学家咁佢哋，但系你唔好嚟，佢把口话，我唔信嘅，我唔睇呢啲，但系有本书摆喺个茶几度，佢、都系忍唔住攞嚟望下，好多呢啲人噶。 咁我改变咗，我以前睇三本噶嘛会， 而家睇 几多？ 系咪两本？ 睇多啲啊？ 唔系，而家我直情唔睇啦。 点解咧？点解你可以突然之间完全唔睇？ 你净系睇 email？ 唔系啊，真系要多谢上年我睇嗰个师傅噶。因为 咩真理悟出嚟啊？ 唔系就系因为佢话讲到喂，其实你讲到咁差咁样咁，同埋你去到最后就系、是、就算啦，假设我信晒呢门嘅学问啦，咁你话到我系最衰噶啦咁样，好啦，咁然之后我会觉得吓、啊，但我都做咗呢个决定啊，而我经历咗呢一大半年，我经历咗呢个决定嘅时候，都生勾勾响度啊，都唔系太衰啫，都仲 OK 啊个人系咪先咁样？咁你就会发觉咁。我使乜再理嗰啲嘢？即系发觉，同埋我又 会死， 冇，但系我好衰。 冇讲到你 死到 底，就系话，其实去到最后，我原来我唔需要听佢讲，去到决定我之后条路点行嘅时候，咁、我咪就系、是，咁我都唔使理你哋啦。 但系你如果你悟出呢个真理，你应该连嗰啲睇命嗰啲都唔使去揾噶咯。 冇揾啊，所以 就系咯，可以斩晒揽噶咯一次。 冇揾啊，下一年头可能揾一个咯。 点解啊？ 因为佢话我嚟紧嗰年会好 你又想听 又听 啲 好 系嘛？听咗咁多年衰嘅， 佢话会好噶啦咁样。 呢啲好奇心嚟嘅系， 但系因为有阵时，如果佢系讲得咁啱有啲系中嘅话咧，即系你冇同人讲过，你冇同佢倾过偈，佢一嚟就只系讲某一啲事情会发生，而去到啊，你放长双眼睇啦，某啲事情真系发生咗，你又觉得又几奥妙噶，你讲啲嘢，咁我信你啦。 系咪啊？系嘛？我信你啊！ 呢、這个 系啊， 因为嗰日经过见到咧，佢有嗰啲所谓求签啊， 解自己打气啫嘛， 解签嗰啲嘅。咁所以我嗰下有一下心动心痒痒，好想去听下。虽然我就口讲话，诶唔信就听下算啦。但系我 你求咩啊？ 咩啊？我谂要求下事业嘅、啊，即系想知道下点。有一下好奇，咁、啊、我同我 friend 讲，净系求事业 系啦。咁跟住 一样 系啊，一样够啦，唔好咁贪心嘅做人系啦。咁跟住我有同我同行嘅朋友讲，但系佢阻止咗我，佢话你真系唔好睇咧，你睇咗之后你嗰一年会凝住嘅， 会噶 系啊。即系我又佢讲完我又啊系， 即系话你好，但系你发觉冇想象中自己咁好，你会觉得吓咁点噶？我系咪真系会好噶咁样？话你衰，你基本上有啲咩你就乜都唔敢做， 系 就觉得一定会系。 因为我完全唔会嗰啲人嚟嘅，即系我会听啦，但系我听完咧好快唔记得晒噶，即系我好少会喺中途谂翻哦嗰日话我乜乜乜点样啦，所以系。左右唔係好左右到我， 咁你就 OK 咯， 系啊， 你 純粹聽完就算啦。 我以為自己可以啦，但係因為我未真正試過，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影響嘅。咁但係， 你唔會想試一下啊？記住睇下中唔中先。 係或者有陣時唔係想唔想記住嘅問題，係原來我以為自己係可以冇事，但原來佢不斷咁樣。我聽完一次之後我就記住咗。 佢話你點啊？ 唔係我冇聽到最後，即係我 或者你求咗 一次，我冇求到最後，因為 我哋幫你 解 啊 嘛。 我哋都識解㗎，所以我哋成日幫人解。 咁所以最後我嗰日就只係去還翻個神，即係啱啱嗰年。求咗拜咗太岁之后佢保佑咗，嗰时有道符小笔银包咁，咁、哦、拜一年 要去啲化翻定点？ 系啦，咁啊，跟住揾翻个姐姐，跟住之后就攞咗啲点咗啲香啊，拜咗天地嗰啲，跟住还翻个神咁，就多谢佢一年保佑咁样，就过咗呢一年咯。 哦、你属马啊嘛？ 属马。 哦，我前排喺搭火车见到有啲卖嗰啲风水命理嗰啲书，即系佢系轻都会用八个八字真言咁样咧。 咁啊，点样讲啊？属马。 咁唔想知啫， 我真係好奇 啫。咁好奇啫，你头先你好撇脱好潇洒噶， 唔知啊，乜都想得个知字啫。啊，我会唔记得噶，听完之后。 真系。 讲一百个字啊，咩啊？系咩啫？ 求我啊！ 求下你啊，讲啊，讲完四个先啦、啊，听完就讲埋另外四个。 翳我 啊！讲啦， 我系唔话你听啊。 想知啊？ 头先嘅事啊，唔好再问，后续四个字翻嚟再讲。 彼此交替，任众目睽睽。吻一吻耳际，衬衣着还是美丽。 斜舞 裙角， 意韵 玫瑰， 让你 留恋， 让我 来立誓。 你我别后就若旧舞宴，埋地底，而盛宴到此为止。 Yeah. Sea on Star， 今次系有阿 King 啦，同佢哋困呢个咧，估唔到啊，真系。 系怎听把声真系估唔到。 颜卓玲啊，有佢哋嘅新歌啊吓，《战场上的最后探过》啊，有冇想知道八字啊？ 咩系啊？ 自己搭多啲火车，自己补下咯。 缘分嚟嘅，点解咁容易撞到啫？ 撞啊撞啊先有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告新闻。房委会大会讨论房委会财政状况，身兼主席的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亮说，270亿元的房屋储备金并非唯一解决途径，长远一定要靠政府注资，强调政府不会回避问题，最终涉及几多金额要向立法会申请。房委会委员黄远辉认为，五年之后房委会的盈余预期会跌至230多亿元。响起财务警号，他认为问题严峻，而尤其因为没有可能减少建屋目标，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政府公布去年10月至12月的失业率是 3.3%， 同去年9月至11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维持在 1.6%。 资讯及通讯业、地产业的失业率上升，零售业和餐饮业的就下跌，失业人数跌至12万2000多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中说，相信失业率短期之内可望维持在较低水平，但由于外围环境仍然不明朗，政府会留意劳工市场发展。上海股市急挫 7.7% 收市，创超过6年半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116点，跌了260点。金融等权重股全面下跌。港股跟随向下，恒生指数一度下跌超过500点，收市是报23738点，跌了365点。全日主板成交1278亿几。中证监处罚部分融资融券，即是孖展业务有问题的券商。券商股全市跌停板。台中清泉岗机场发生警匪枪战，双方搏火超过20枪，疑犯中枪不治，一名警员和一名女途人受伤。事发下午2点几，45岁的疑犯揸电单车的时候被指没有戴头盔，被警员截停。期间双方纠缠，疑犯抢去警员的配枪开了12枪，到场增援的警员就开了最少11枪。疑犯的胸部中弹不治，流弹打中一名女途人的臀部，没有生命危险，另一名警员就擦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会是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和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区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嘅，影响到现时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朋友小心。就系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嘅，一带都比较车多。咁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消散紧嘅龙尾咧都排到去龙翔道观景台嘅。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 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受到紧急违章影响，新蒲岗玉群街仍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而受到爆水管影响，彩虹道去虎山道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的慢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140号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和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香港马拉松将会在1月25号举行，届时港岛、西九龙、3号干线和8号干线包括青马大桥和昂船洲大桥将会局部封路和临时改道，为免交通挤塞，请驾驶人士当日尽量避免揸车到受影响地区，并要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由于比赛在清晨进行，请参赛人士保持安静，以免骚扰东区走廊和尖沙咀弥敦道比赛道路附近的居民。 大厦维修工程对业主来讲是一项负担，近年纠纷和围标的情况出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政府的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公众咨询下个月初完结，当中法团会议的法定人数和通过决议的投票份数都提高，小业主以至香港测量师学会有什么意见呢？ 小业主面对大型维修工程又会遇到什么困难呢？铿锵集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又介绍个人你识啊？ 你中意啦。 佢好叻扮嘢嘅。 扮咩啊？ 扮醒啊，扮劲啊，扮明啊，做男朋友一流啊。 其实我喜欢啲人真啲㗎囉。 我有样嘢佢好真㗎。听啲听众讲佢真係几次张学友㗎。 咁要识下喎。 逢星期一至五下到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留意下佢呀，佢叫波胜呀。 嗨，我係波胜呀，学友呀，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呀？ 你话啦。 Harry, 机顶盒盒盒。 天价 promo 嚟喎呢几个， 其实有冇人知嗰个真系张学友嚟噶？ 可能我扮， 以为扮嘅啫，可能 系咯。天价 系真噶， 真噶。 我哋有周柏豪，又有许廷铿，又有 张学友，哇！ 咁要几多钱啊？真系 几犀利啊！我哋 好劲，我哋 自己吹。 咁嚟到啦，呢个 丑字点写？ 呢个机顶盒啦，星期一啦。咁今日咧，呢一个嘅机顶盒嘅题目咧，就系围绕住呢一个太岁嘅。即系啱啱呢个星期， 又环完太岁啊嘛！半个钟原来就系 下嚟。本身我谂住未必一定开头讲嘅，但系我就即系环绕太岁嘅。今次几条问题都咁，即系我嗰日环完太岁之后，即系虽然太岁后屘上网， 太岁好似环完太岁拳嗰啲，环完靓靓拳嗰啲， 环完太岁之后，咁我都即系叫了解下自己做咗啲乜嘢啦。因为其实嗰日嘅过程真系 应该做之前搞清楚自己做。 我其实上年已经睇过噶啦，不过又唔系好记得。咁啊，今年环完之后又再望下咯。因为我环嘅过程当中真系冇乜嘢需要做，只不过听个姐姐嘅指示，你要去边度做啲咩动作啊，拜几下咁就搞掂啦成个过程。咁所以其实我都唔系好知发生咗啲咩事。咁上年都直情入埋个太岁庙，咁今年环就唔需要嘅。咁所以咁我又再次上网再睇翻，哎呀，究竟太岁咩咧？我又唔系好记得啦，印象好依稀。咁、所以就揾你啲题目同太岁有啲关系嘅。 咁你今日系咪有新嘅背景音乐？ 今日有啦， 又系好喜庆噶， 好喜庆，好中式。 又冇嘅，今次冇咁喜庆嘅。 搞错啊！你食翻太岁应该系要过年嘅， 或者要中式啲咯。 系咯， 咁啊冇啊今日。 我听下系咩先，我哋 第一回合 round one， 好紧张啊！ 我都系。 今日唔放假啦，呢、這个 呢个系好有战斗嘅格局嘅， 系咯。 系咁前头嘅剧，我尽量 comment 咗啦。你要接噶，知唔知啊？你系另一个主持嚟噶嘛？ 好，好跟住，可以又系跟住啦。 我第一觉得 有一种睇紧沟片，然之后喺个嗰啲诶 up 得酒吧， 有个太岁走出嚟。 太岁唔可以嘅，太岁要尊重下。然之后就开始突然间有啲异形无啦啦会入嚟，即系劲杀 冲出嚟系嘛，攞住支枪周围射。 系啊， 我就有一个画面，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只嘅男人攞住支枪，然后喺个喺个诶嗰啲 hostel 嘅门口走出嚟咁样。 系啊， 但系佢应该系嗰啲一线无成嘅男人咯，其实系。 做咩无端端会变咗沟片？ 都系一套沟片嚟嘅，真系喺个酒吧。然之后有个好索嘅，着皮裤嘅吓，然之后皮 bikini 嘅，佢而家就喺度扭啦扭啦。扭到埋喺个阿叔前面， 啊！一枪就肥得咗佢啦。 然之后只烟就喺佢个口度中出嚟啦，死咗你， 变咗沟片啦， 好衬啊！ 喂，唔好啦，咁我讲翻，唔好讲沟片啦，讲翻呢个 太上天路啊！你 咩系啊？阿伦天奴系 呢个字底讲太岁真系好怪，嗰啲有冇喜气洋洋嗰啲啊？攞出嚟啦， 真系嬲！喂，嚟啊！ 嗱，讲翻太岁咧， 佢而家喺我哋嘅头上动土。 诶、欸，今日第一个问题就真系同呢句嘢有关。 哇，咁叻啊！ 系啊，因为即系讲紧 神仙子啊， 系啊， 即系讲紧太岁，讲紧啲叫做所谓太岁嘅星君，佢哋叫做或者即系佢有六十个， 佢赢得好快， 佢有六十个嗰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叫太岁星君嘅，咁啊即系你就翻每一个人佢所属嘅太岁星君都唔一样嘅。咁然后咧，其实讲紧太岁某程度上讲紧指紧个木星嘅，因为即系讲古时候啲人睇嗰啲天文咧计时间，咁啊木星嗰、那个、那个时间就即系相对准啲嘅，咁、所以就其实指紧木星，咁但后屘咧就即系变成大家相信嗰啲嗰啲神明咁样样嘅，咁但系咧大家都成日听呢、這个即系太岁， 完全听唔明啊！但系 sorry， 即系好简单讲啊， 我想坦白啲，我唔想扮明，我唔明， 即系睇嗰啲星宿嗰啲 系啦，以前 系就系其实佢观测到嘅系木星嘅， 系啦，即系讲紧系指紧木星嘅位置咁样，系啦，咁即系后屘就变成神明咁样样供奉。 我唔明同我答呢条问题。可以冇关嘅， 冇 嘅，冇嘅，即系讲一讲太岁系啲咩嚟嘅，系啦， 答得中就即系嚟紧行大运。 咁但系呢个太岁头上 玩咁大， 系啊，睇下你今日行唔行运啦。嗱，太岁头上动土成日都听，咁但系究竟呢一句嘢本身嗰个出处系啦，即系个典故来源系点样样咧？咁以下有四个选择，有一个咧先至系真嘅，系啦，第一个就系讲紧咧。原来每一个值班嘅太岁，即系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嘅。咁就讲紧咧，佢哋其实系有一个嗰啲官帽戴住。咁讲紧嗰阵时喺天庭上面咧，咁啊有一个嗰啲叫太岁殿，咁啊太岁入边就值班。咁啊有一次太岁瞓咗觉，咁呢个哪吒咧就走去呢个搞阵，咁就攞走咗太岁头上嗰顶帽。咁啊太岁瞓醒咗之后就唔见咗，就嬲啦。咁啊报咗去玉帝嗰度。咁后屘就呢件事咧就即系禀咗俾玉帝听，咁啊惩罚咗哪吒。咁所以咧，就即系后屘哪吒俾人惩罚咗咁啦。 咁有冇惩罚阿太岁啊？佢都唔啱我值班嘅时候瞓觉。 冇啊，佢冇罚到佢啊，因为佢通拗嘅过程当中，咁梗系哪吒最后都系蚀底啲嘅。即系哪吒就话：，佢瞓咗觉啊，咁样样啦。咁但系最后咧，系哪吒俾人罚咗，系啦。所以呢个就系第一个讲法。第二个啦。就係講緊呢一個太歲咧，佢每一年嗰個方位都唔同，就是、個方位相對應嘅 地方咧，喺地下地底嗰度咧，係會有一個奇異嘅一個玉塊咧，係會生咗喺度。咁據聞咧，嗰、那個就係太歲嘅化身。咁所以就話喺嗰個地方有嗰個玉塊嘅個地方，就千祈唔好咧動土啦。如果唔係咧，就會整到呢一個太歲嘅化身。系啦，呢个系第二个解法， 即系唔好整亲佢。 系啦，系啦，就每年都总之太岁相对应嘅方位就有嚿玉块啦。第三个啦，就讲紧咧，当年曾经有一个太岁庙，咁啊太岁庙本身就供奉太岁，就但系比较残旧，有个新嘅地方官上任之后，就觉得个太岁庙个顶咧就比较核突，佢就想咧整得靓啲，五光十色咁样样，就即系整啲龙啊凤啊咁样要好靓好 grand 嘅，咁啊整完之后咧好快就俾人炒咗，咁所以 土豪化佢， 系啦土豪化佢，咁但系佢就因为佢本身唔系好信神佛嗰啲嘅，咁但系就因为喐咗呢个太岁庙个顶咧，所以佢好快就俾人炒咗，就有啲唔好嘅嘢发生喺佢身上啦，系啦同大太岁庙有关嘅，第四。呢、这个啦，就系、是、当年咧，亦都系一个传闻咧，就系、是、有一个中国嘅乡村地方咁样样，咁 乡村地方 系乡村地方， 乡村地方系要有乡音嘅。 咁佢哋咧就想呢个发展啊，咁啊要开山劈石啦。咁但系有一嚿石头好离奇地咧， 爆极都爆唔开，咁后屘就即系要用，系啊，爆极都爆唔到啊嚿石，系啦，之后要用到 冤孽啦，冤孽啦， 用到好大工程啦， 一定犯太岁啦呢个， 系啦，最后先至整得烂嗰嚿石头。 王母娘娘最大嘅成 就，今日好难先整得烂嗰个石头爆开佢，咁但后屘咧个工程就发生好多意外，咁大家追溯翻就系、是、原来当日爆极都爆唔到个石头咧，隔篱有个牌仔原来系嗰啲同太岁有关，咁就怀疑咧嗰、那个可能系一个又系太岁嘅化身，咁佢哋就喐动到太岁，咁所以咧就带嚟啲厄运咁样样。 B 以上四个边一个系真嘅 ？Eric 就系估嗰个方位有一个所谓玉块喺度啦，系啦就唔可以搞佢啦。 我直接啲我 A， 因为成日讲呢句说话咧，太岁头上动土，通常你够胆喺太岁头上动土，即系够胆啊嘛。咁啊嗱，真咪就系够姜做呢样嘢，跟住佢就受惩罚啦咁啊。咁应该好直接代入去就系咁样嘅意思。 系。好啊，咁 Eric 就系估头先个玉块咧，真正嘅答案咧有一个啱啊，今次就系、是、玉块嗰个系真嘅。点解你两个咁冷静即刻估咧？ 因为呢个系，因为呢一个系你作唔到出嚟嘅。 咩叫作唔到出嚟？ 方位咁样相对嘅斜方，咁就勾嚿肉出嚟啦。咁所以咧，你证明你就 你唔觉得呢件事好假嘅咩？其实 我唔觉啊。因为我觉得第一个系基本上你睇《西游记》，你都知道，因为哪吒系中意搞事啦。 系啊，我真系你觉得佢会作到呢单嘢 啦。咁样跟住后面嗰啲，因为佢啲 detail 咧，咁后面就有啲唔好嘅发生。咁咩唔好嘅嘢咧？但佢完全讲唔到。 有啊，爆石工咪有意外咯，人死咗咯，系啊，都有噶。 呢、 這 个太而家年代喺好似喺内地啲新闻会见到嘅， 其实只系远远我代入咗嗰个思维啊。其实我谂呢个嘅时候， 内地新闻网嗰啲 系嘛，所以我觉得唔系呢一个咯。 咁有冇人真系试过以前话，真系喺太岁埋嗰嚿玉嘅地方嗰度， 真系有嘅，有讲过 有 啲典故， 唔好嘅事啊。 佢嗰个都几夸张啊！佢话系又系嗰啲好似类似官员咁样嘅人物啦，咁又系喺嗰个有玉嘅地方咧，做咗啲工程之后，系佢屋企人咧系身亡啊，直情系讲紧成家唔知死剩咗几多个人嘅啫。咁但佢系用一啲文言文、啲古文记载，咁所以就冇好详细。咁但佢都有少少嘅。咁样样咯 ，OK， 系啦， 咁就唔好喺太岁头上 动土啦， 几时都系唔好嘅。 嚟啦， 第二回合 ，Round Two， 我唔好识 op 呢个 SD 卡， 嗰个 level 有啲唔同啊嘛，觉得系嘛？ 好嗱，第二条啦，就头先讲过咧，嗰个太岁嗰个玉块嘅化身咧，嗰个系 唔系令到个节奏好闷啊？呢个 咩啊？唔紧要，我令到佢开心啲啊！ 你应该整一个 event 系 bang 太岁出场咁 样，咁样 一人答啱就揿出嚟就太岁出场。 咁咪不嬲以为咧，即系太岁就讲紧嗰个神明，可能有一个实质存在嘅人物。但系头先讲嗰个太岁嘅化身咧，系真系有研究嘅，即系大家一路未有结论。但系只不过讲紧就系一嚿玉块咧，系好似嗰啲真菌咁样。系讲紧个体积都有一嚿石头咁大嘅、 哦，真菌嚟嘅， 系一个真菌。但系嗰啲咩生物学家仲研究紧实质系乜嚟？但系总之就系话呢一个咧，就系所谓太岁嘅一啲化身嚟嘅。咁就喺地底会见到，即系如果你上网 search 太岁玉灵芝咧，即系佢当系一种菌类咧，你系会见到嘅一嚿肉个肉灵芝个灵芝，系啦，就话所谓嘅太岁化身。 OK， 咁但系咧， 即系就根据翻头先话嗰啲方位， 系啦，方位头先， 所以就话佢系太岁化身。 冇错啦，即系呢一样嘢就会系一路流传紧都。讲紧嘅系一个真菌咁啦，咁但系咧，所以 佢煲咩汤最滋补咧？咁样， 佢哋讲紧咧，佢啲 究竟太岁太岁灵芝曾经做过以下边种产品咧？A 灵芝丸 系啦， 嗱呢个可以补充多少少，佢哋有种用法嘅，佢哋就唔系攞嚟煮嘢食，而系攞少少嚟唔知冲啲水出嚟咧，即叫灵芝水，饮完之后就话对身体好嘅，的确系坊间有啲人咁样做。咁 但系佢系太岁嘅化身，我将佢 可以动土，但系你就 但系可以攞嚟食落肚。 即系而家现代 煲水 系啦，唔知佢哋会唔会有报应？ 化咗灰啊！ 但系现代真系中国内地有好多唔同嘅人系咁样样做紧嘅，系、 okay, 啦。 问题 就系咧，好多时候喺内地都有唔同嘅人话，我发现到呢个太岁嗰嚿玉块啊，好多咁样。今日喺前年咗2012年咧，西安咧就又系有一个村民咧，就喺佢自己屋企个井嗰度就捞到一嚿所谓嘅太岁嗰个玉块上嚟。咁啊，好多报纸啊、新闻媒体报道啦，就引用晒引经据典话啊，呢、這个系咩《本草纲目》点样研究佢系点样样嘅，又度晒尺啊，又影晒出晒街。后尾咧，啲网民定系点样发现咗咧？原来嗰个所谓嘅太岁玉块咧， 我有睇过呢张新闻， 并唔系真嘅。而大家亦都可以讲得出嗰个所谓嘅太岁玉块，其实系另有其物。而嗰一样嘢 以下四个边一个系真嘅咧？ 我有阵睇嗰单新闻啊， 咁你应该会记得， 可能你有 讲答案就 系啊， 我唔记得，我记得个答案唔出得街噶， 吓 又未 咸湿嘢嚟嘅，我记得。 咦，咁佢失踪咯？咁 真系啊？ 我唔系喎，我都记得喎。 你又记得啊？ 嗰阵时风魔一时喎， 系啊， 因为有新闻报道报过噶嘛，直情 网上好多人影嗰嚿嘢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嚟， 咁你就估到。不过多照讲嘅，第一个咧就系汽车用嘅安全气垫， 唔系。 第二个咧就一大柱嘅烂梅菜， 唔系。 第三个就系藏肉嘅内胆， 唔系。 第四个就系男士用嘅自慰器， 第四。 第四个啦。咁好啦，你哋见识咁广博嚟讲， 我记得系 set 错嘅。 唔系你明唔明啊？那个爆点太高啦，好难唔记得嘅呢、這 个。唉，真系 KO。唉，好啦，第三条啦，你有冇嘢补充嘅啦？嗬， 冇啦，你都知啦、 啊。除非你想点评下好冇用嘅啫。 我唔知啊，真系 咩型号啊？ 双头咯。 第三回合 ，Round Three。 见到你头，我费事再 recap， 但系头先你我临飞欧你之前，你讲出一句唔应该系太出街嘅嘢，唔好意思啊， 系啦， 唔可以讲啲咁露骨嘅， 太 好啦，好收翻啦，好，咁跟住第三条问题， 好沟啊，头先嗰条题目好似呢个音乐啊，大家 觉得啊都有啲似衬下嗱，第三条问题啦，咁就咧都系同于同呢一个即系嗰啲叫做叫做涉太岁啊等等有关 系， 咁啊讲紧咧喺台湾一个叫做木山嘅地方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叫指南宫嘅地方，咁都系啲人去每一年啊都会好似我哋黄大仙咁样，所以即系叫拜下神啊，咁样祈下福咁样嘅，咁啊啱啱上一年2014年咧，佢又推出咗一啲新嘅搞作，就叫做点样吸引一下一啲人嚟拜下神啊，或者有啲新嘅机密等一啲可能不嬲冇接触开嘅人咧都会去做嘅等等。咁可能甚至乎后生一辈可能佢哋已经少接触，佢又另一啲新嘅机密咧，令到佢哋会容易接触啲咁样。咁以下四个咧就 系 有一个佢上年新推出嘅一件一个事情， 即系活化呢个指南宫计划。 系啦，所谓活化咁样啦，令佢更加贴近而家时代啲嘅。四个选择有一个系真嘅。第一，佢推出咗咧一啲太岁嘅 figure， 即系每一年嗰个太岁咧，佢就做一个 figure 出嚟卖，咁啊等啲人可以攞翻去即系摆喺屋企咁样做得好靓嘅咁样。第二，佢有呢个网上代办嘅服务，即系喺屋企上个网揿个掣，你就可以咧叫嗰度嗰啲叫嗰啲叫员工等等啦，帮你去可能祈福啊咁样。 呢个好似有， 但系你本身系要吸引啲人去嘛？ 咩啊？ 你上网做咗，点解我仲要去啊？ 唔系，即系咁 吸引生意， 都可以俾钱嘅。咁 即系就吸引生 意点咩先？ 呢个好似有听过， 即系 总 之令到佢比较新啲、新正啲咁样， 新潮啲啊，同埋 个 感觉，即系上网 都有 做到， 系 咯， 系啦，网上代办，咁你就唔需要亲自咁样去噶啦。 好流啊！如果系咁，你拣呢条料出嚟嘅话， 第三个听埋，第三个就系咧喺嗰个指南宫嗰度咧，会有人咧扮呢一个太岁神 cosplay， 你就可以同嗰个太岁神咧合照翻去做纪念嘅，咁啊成为一道符咁样样，咁啊俾你随身带住啦。 即系道符系有我个样， 系啦，同埋个太岁神嘅合照。 如果我同佢合照，即系有我个样。 系咯， 系啦，系啦，咁啊又连埋道符咁样样。而第四个啦，就佢创作咗一段咧叫太岁舞，咁啊你可以咧上网睇到学嘅，咁你随时随地喺屋企等等咧都可以跳一段太岁舞，好简单啲几个动作，有啲 music 咁样样。 如果有嘅话，你要跳一次俾我睇。 好啦，以上四个边一个？是 我觉得是太岁舞。 哇，你为了支持他跳舞。 咁同埋因为台湾佢早两年呢有一首歌系嗰啲咩三太子嗰啲歌嚟㗎嘛。即系三太子系一个神灵嚟嘅。咁呢有一个嘅女艺人呢，咁佢我系台闽南话嚟嘅。咁就唱咗一首歌系讲三太子㗎嘛。咁喺贺年嘅时候呢就系会有人 cosplay 埋嗰啲三太子呀出嚟呀，跟住一齐就系再冇电子音乐嚟嘅，仲要系。咁系好 hit 嘅。早两年嘅时候咁红咗个 artist team 嘅。系呀，一个太后嘉燕姐咁样级数嘅前辈嚟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唔出奇啊 ，OK， 即系个太岁舞啦， 系咯，三太子都可以得啦，太岁舞我都唔出奇啊，即系佢变咗， 怪我哋 之前红过呢单嘢，咁变咗，我觉得我哋要活化佢都应该 make sense 呢样嘢。 太岁，你跳唔跳到？ 呢首歌好似叫 Bobby Bobby 啊，系咯 ，Bobby Bobby 好似冇记错。 好，所以你估 我成日睇康熙来了， 所以你会知道啊。 呢啲台南嘅风情啊， 太岁舞， 我拣符啊， 负嘅， 同太岁影相再做咯。因为咧嗰阵时咧，佢我成日觉得咧，你最吸引到啲人咧，真系会买翻屋企嘅咧，就系有佢哋自己个样嘢咯。譬如咧嗰阵时，我咪话去青岛嘅，青岛嘅啤酒厂咧有得做自己个样嘅啤酒嘛。咁啲人咧真系，因为佢就咁买一樽青岛啤酒，你唔会觉得有咩咁巴闭嘛？即系你会觉得咁，可能我香港都有得买啦，或者点样？但系有你自己个样，你真系觉得好独一无二嘛？呢单嘢。 但系咁同圣诞老人影张相，然之后佢 但圣诞老人唔可以做符啊嘛，因为圣诞冇嗰种符嘅意味啊嘛。 将佢 crossover 啊嘛，系啊， 我觉得系， 我觉得系圣诞诶，咩太岁帽？ 我觉得系 合照整嗰度 合照整到符 太岁帽。 答案系。两个都唔啱，一两个都系我凭空作出嚟嘅。 你一定听过嗰首歌， 冇啊都冇，冇听过嗰首。 你跳唔跳到？ 纯粹觉得如果俾我搞啲 签名，话一个 online 系啊 ，online 帮佢可以求签啊等等。另一个就系太岁 figure 啦，系啦，每一年做一个太岁 figure，online 啦冇个 figure 咯，为咗同唔同， 我都估到。 同埋为咗你可以讲嗰句啊， 你 哋 有一个 系啱啊咁。 好啦，咁其 实断你财路啦，系咪？ 你咁想听我咪讲咯。你两个系有一个人啱咗啊！ 好听啊！ 你成乜 effect 机啊？你 好听啊！ 就系网上代办嗰个系 新 推出嘅，佢真系上年先至推出嘅。 呢个黄大仙 做好多年 啦，呢个一啲都唔 为咗衬托另外嗰三个啫。其实 啊，网上打小人， 我反而觉得你另外嗰三个几潮啊！你可以 sell 俾佢哋。 我纯粹系系啊，衬托另外嗰三个。 不如你都系咪系咁样跳嘅太岁舞？ 既然你横掂你去玩太 岁，我哋都帮你开拓下个商机啊！ 今年咯，大家一齐跳咯，香港太岁舞。 你可以个 reference， 你睇下四面佛咁样，有啲人还还即系还神嘅时候，可以请佢哋跳舞噶嘛？吓，你可以试下。 今期流行嗰个咯，用翻古天乐嗰个。 我唔知啊，你跳一次嚟睇下。 今期流行咪两只手？ 唔系，你跳一次拍条片俾大家睇下，咁 recall 翻大家 memory 啊嘛。 哦，咁唔系，大家上网睇都睇到噶啦。唔使听，古天乐跳好睇好多。 你跳好睇好多，你又跳出又有。 大家好，我系张学友。 走开啦！ 一切，但若意外揭底别再提，重复着这话题，别再假装很担心，我在这脆弱骨头不敢泄气。 就有佢哋嘅新歌叫做《雙面人》，系啦。喂，我哋一阵间需要十个听众， 十个听众 。如果你一阵得闲嘅话，你开个时间俾我哋，我哋需要你打电话嚟同我哋玩下咁样咯。十个。 一年一度儿童界嘅盛事，家长界嘅大件事， 由香港电台文教组、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嘅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5接受报名啦！ 我小朋友读幼稚园啫， 参加得噶啦。 我读小学啫噃。 吓，你唔系好似，不过都参加得噶。 咁我参唔参加得啊？ 你都得啫， 佢都得， 拖埋孙仔孙女嚟参加合作组咪得咯。详情请浏览 storytelling.bgca.org.hk。 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警署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一大车多。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警署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封咗慢线噶，一带仍然系车多。而较早前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信和广场对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而西行龙尾就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而北行仍然间封紧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系近收费广场一段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德辅道中去上环方向跟利源东街是封了慢线的。九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挤塞，这个龙尾就在模糊街。提提揸紧车的朋友，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140号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啊！唔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点解啊？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落实普选已经到咗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世界自整短信。 大家试想象一下，如果你部手机不小心跌了，你又没有用密码锁锁住它，执到它的人可以直接操作你部手机电话，看晒入面所有的资料，包括相片、影片、联络人资料和 WhatsApp 的敏感短信。哇，这样的话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令到你要设定一个自动密码锁呢？大家千祈不要怕麻烦，如果不是，到时就后悔莫及的了。 以上短信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同星期六朝早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这个世界》联合发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八个星期以来，不知 like 的数目够不够多，但是三个月写30首 demo 几多的。 风中有儿童歌声，人海声和种种美丽事情，全扬温馨如天星，信望爱能促成柔和心声，同倾听你是否听到那种 继上张 EP 之后，阿 Phil 其实冇松懈过来噶，喺三个月入面写咗近30首嘅旋律，《颂赞诗》系其中之一，亦系阿 Phil 形容为神来之笔嘅作品。作曲林奕匡，填词陈永谦，编曲 Edward Chan 及新风黄少明，监制 Edward Chan。上榜已经有七个星期，再上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作品，林奕匡《颂赞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 EQ 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吹完禁片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我系波成啊，嘻嘻。 6:09，我哋今日想试下啲新嘢嘅。 系啊，我哋头先话要十个人喎。 系啊，想睇下我哋同我哋啲听众有几 connect 啊。 系啦，我 哋 connect 到。 系啦，嗰条 channel 搭唔搭得通啊？究竟 即系我哋明唔明白你哋嘅咧？究竟 系啊， 或者我哋嘅睇法同你谂嘅其实有冇一啲相通嘅地方？ 系啦， 系啦，平时就我哋三个讲啊嘛，但系我哋三个讲嘅有几多系同你谂嘅原来一样嘅咧？ 我哋想做一个调查。 系啦。咁我哋试下，哇！有冇人玩先？冇人玩就 cut 咗， 就下个礼拜就会冇噶啦。 戴定个头盔， 冇噶啦呢个环节咁样。嗱，咁所以我哋想试下，我哋十个听众有几多个系中一样嘢嘅咁样。 系啦， 本身有个 lead in 嘅， 冇错啦。咁呢个 lead in 咧，其实就系同呢个即系爱情有关系嘅。咁因为咧，不嬲我即系讲爱情嘅嘢，通常都系话，梗系亲身经验，可能你拍多几次拖，你慢慢就会学识啊，咁样，然后就会叫 爱一个上一课。 系啦，你会识得点样去即系相处啦。咁但系咧喺台湾咧有一间大学咧，佢直情系个哲学系开咗一个课程，就系讲咧爱情啊，直情系爱情嘅哲学啊。佢开咗一个课程系俾啲人去上堂啦，去学啦，然后 香港有呢 个 course， 香港有噶，我以前中大都有嘅。 咁但 系我嗰阵 sit 过咯，因为佢系佢会有一啲心理学角度讲爱情嘅，可能又会讲唔同嘅阶段，即系最初嘅热恋期啊，跟住之后去到可能会稳定期咁样。佢有一啲 咁佢话热恋期系几耐啊？ 热恋期佢好似唔知三至半年咁样，以几个月计嘅。咁然后去到稳定期，咁佢就会解释一啲唔知心理学嘅角度又有啦，一啲嗰啲男女性荷尔蒙嘅嘢又会有嘅。咁有阵时又会攞啲电影出嚟俾大家睇，跟住就话可能有啲爱情系变咗态嘅话咧，亦都会有啲电影系讲紧嘅。咁佢 嗰 套叫唔知咩钢琴老师嘅，叫做可能有啲人会听。咁样系啦，咁样讲紧嗰啲叫做 K 型嘅爱情系点样都会有嘅。咁但系咧，佢即系叫做可能个教授讲嘅啫。咁我哋亦都上堂嘅人唔需要写咩 paper 咁样。 有冇叫你哋实践噶？ 实践。有冇咧？ 戀愛啦咁樣，年輕人 好似有個教授會講啊，話你哋可以真係攞去翻去試下嘅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咪即係將佢上堂聽到嘅嘢， 可唔可以維持咗三至五年咯？ 唔係 K 型愛情翻去試下。咁即係佢講完之後，大家咪聽完咪翻去。因為好多人 sit 嘅嗰一堂都，我嗰時都冇 tick 到，只不過係叫座上客間中去聽下。 因為喺我哋傳統課程入邊，呢一啲嘅課程名確實係係幾吸引嘅。 係咯，即係愛情你點樣可以好有理論咁樣去講咧？咁但係嗰陣時佢想咧就。唔使点样交功课，总之大家去上下堂啊，然后可能年尾写下呢一啲可能某一个 topic， 你觉得自己好中意，你写翻一篇论文就可以啦。咁但系讲紧台湾呢一间学校咧，咁佢亦都开咗一个所谓爱情哲学嘅科。咁啊，佢同头先讲嘅一样，有啲理论去教啲后生仔点样拍拖之余咧，佢哋嗰个实习啊交功课咧，系要写一封情信或者一封分手信，即系直情系实践呢一件事嘅。 写情信好 系啊，直情呢一个就攞嚟计分，攞嚟做功课噶啦。即系你又写俾个教授，然后等个教授睇完之后，可能佢呢度就冇讲佢有咩嘅准则啊评分，但系总之你又写一封分手信或者情信。 即系分手信如果冇下款，系咪扣分 嘅？咁就代替咗一般我哋所谓嘅论文咁样样啦。咁啊更加叫现实生活啲嘅咁样。咁啊但系又真系讲紧真系几吸引。 引好多學生去上呢一個堂喎。 哦， 咁亦都即係佢亦都話，因為嗰個教授亦都講就係即係愛情，你個個人都會經歷到，咁所以佢覺得拍拖嗰個好簡單，但你點樣處理感情問題咧？佢覺得就係呢一個課程嘅關鍵。咁所以佢話喺呢個課程裏面好多啲學生去上堂，即係話就話咩愛情哲學啦，但其實去到最尾落堂之後，大家都係感情 Q&A 咁樣，係咁問佢：哎呀，我近排同女朋友點點點啊！咁跟住個教授就解答佢。啊其实只不过好似变一个爱情顾问咯， 系 咯，好多学生都系咁样噶，咁所以亦都教授就话，千祈唔好一啲情侣嚟上堂，因为佢觉得呢一个嘅课程咧系俾啲叫学生一嚟就学下啲理论之余咧，俾你检讨下自己嘅爱情，究竟你觉得你而家处于个阶段系点样样？咁如果你一对情侣喺度上堂咧，佢话未必系一个咁适合嘅状态去上嘅，系啊，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得意嘅叫爱情哲学科咁样样咯，咁啊， 写情书又好正。但是寫分手信其实有没有人会欣赏的 我不知 道。不知道真的。因为 我真的觉得麻麻地。 即譬如我以前试过拍拖有人用 email 跟我分手的嘛。好我讲过啦做咩咁惊讶啫。 email? 是没见过面没通过电话没 message。 咁过分。 用 email 来分手。咁当其时呢就算我就 是心问。咁下款是 yours faithfully, yours sincerely, love, regards, best wishes。 喂仲喺我个 email box 我就查返 出。咩呢我想知佢。 唔同喎用 yours faithfully 就係。 唔记得我就记得佢用英文写嘅。 哇做英文嘅。哇佢唔系外国人。 唔系啊好离地嘅话。系咪写俾我嘅呢 好长嘅， 好长、啊， 即系封信咯。如果唔系，你想我问咩？ 我点先为之长啊？我谂紧， 哦，好长啊， 正常一封信咯。 一封信一百呢科字咯，长咯叫做。 哦，系啦， 咁咪叫长咯。 佢唔系求其写两句啫咩？ 辞职信有几长？分手信大概应该有 系啦，大概差唔多， 都差唔多， 都差唔多，都离开一个地方啫。 即系佢唔系写两句 cheers 咁样嗰啲咯。 佢系讲展述佢嘅原因啦， 佢数你嘅不是啊，只系 咩咧？ 唔系嘅，讲咗两句究竟嗰个有啲咩价值观上嘅差异啊？咁样类似咁样啦。咁但系 you like that, I like this。 咁 you don't like that, I don't like this. So we are not match. We're not mad. Yes. I don't bother you. You both are a good guy. Hope you have a bright future. 是啦 是啦。 咁我有时想过啊即是 咁你有冇搵返佢定你有冇回信啊 我有回信。 你有冇 keep 起咗嗰个 email 呢其实。 有礼貌㗎嘛。 回咩呢 你想回咩呢可以。 点讲啊回咩其实我真 系 好记得。 Got it, thanks. Look to be thanks, 真系。我有朋友真系叫我咁样回啊。即系你应该回佢咪 look to be thanks, 咁样算囉咁样囉。即系话我睇咗啦咁样囉。 同公司嗰啲 email 一样。 哦咁样啊。你回系为咗抱打即系为咗自己。 唔系礼貌嚟我㗎啦。人哋写信俾你。你应该话俾你知你收到封信。 但系佢飞你㗎嘛。 系。 系囉。咁你回咩啫你仲咁佢仲回唔回呢 唔使收到你再回，你再回就变咗 pay break。 系啊，你净回咩咧？回唔回好咧？咁样样。 唔系，咁人哋讲嘅一啲，可能你会有感受，你会想讲翻俾对方知噶嘛？ 哦， 即系虽然佢唔系你嘅情人。 You think I don't like this? Actually, I like this. You don't understand me. Actually, you don't bother me. 佢咧点解回信咧？即系都分开咗咯。 就系话佢虽然唔系你嘅情人啫，咁但系唔代表你对佢呢个人系真系完全冇晒感觉，或者你将你唔知嘅，咁你将来如果佢系真系做到你嘅朋友，你都会想知道其实当时我系咁样谂嘅，但你冇理由到时先同人讲翻呢啲咁嘅嘢，咁倒不如你而家讲嘅时候我就直接话俾，其实我唔系咁谂嘅，我点点点嘅， 咁你会唔会觉得佢系衰人咧？咁样同你分 系，但我就系想讲啦，即系你收情信觉得好正噶嘛，或者个男仔肯写信俾你，即系无论系 email 定系寄信俾你，你都会觉得系甜嘅。但系当佢分信嘅时候，用一封信同你分， 就好似交税嘅收税单咁咯，你都唔会觉得 好 开心， 会觉得佢好浪漫或者。任何正面嘅评价， 你就会觉得佢逃避现实，你唔敢面对我， 唔敢面对我咁样，系啊，你会咁样谂过嚟， 系咯，分手信。 所以我好想知道，即系如果嗰个学科嗰、那个教授教人写分手信，我好想知道，即系点样先为之一封好嘅分手信？ 我谂应该系怪自己咯， 即系点样 将数自己有咩唔好， 即 系 唔好，首先唔可以 blame 人哋咯，系啦，系啦。所以头先我都系 you like this, I like that。 好識講啊！四 日， 我哋唔 match 啫，唔係我衰，唔係你差。 我突然間 好想 search 翻出呢封信， 可能有 keep 起嘅呢啲。 我有啊，我有 keep 噶。 哇！ 佢而家即刻 search 啦。我个 email 入边好少信系会 delete 噶。 即刻善意信箱， 出事 佢要打嚟录录嗰封信咯，系咪？ 有阵时你搵人扮嘅， 系扮咪得咯。 佢除非佢自己自告奋勇打嚟啦。 你加个今次特别版，释出善意信箱。 有咩建议可以打嚟话俾我知？ 好咩读啊嘛，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有好多嗱，首先个前提咧就系、是、我哋今日想即系讲嘅，就系、是、你即系拍拖流流长咧，总会经历过呢啲即系衰人。 衰人也会有。 拍好长都成日讲啦， 佢净用人渣去形容啦，系咪先吓？咁啊，即系衰人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是、即系佢哋分手处理得好烂嘅。 嗯。 send email 啦。 系。 我哋已经认定咗分手信系烂嘅咯，真系。 我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咯，我唔知道其他人。 唔系，如果你本身个嗰、那个成个 交往系 pen friend， 唔系你成个 set 本身咧，即系成个餐拎嚟嘅时候，你本身系有一次系面对面嘅，然之后可能嗰封信系唔知点样 call 翻你，定系诸如此类， 系 wrap up 嚟嘅系咪？ 系啦， 做啲总结咁样。 系啦，咁样样，咁我仲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即系你一定系要即系兜口兜面讲一次咁啊！呢单 系啊，我始终觉得如果你分开或者一齐都好 咩 啊？唔系即系我个人觉得。 点解你冇听讲？ 唔系， 我想发表下啫，都系。 唔系啊，我以为佢有啲经验想分享。 唔系，即系我觉得就系无论你表白或者你分手都好，我觉得一定要系面对面去，呢个系一个尊重嚟，我觉得系。咁所以如果无论你分咗信又好啦，你 email 啦，或者你大字报啦、登报纸都好啦，但我都觉得系不能接受。 我唯一可以谂到嘅一个解释，点解要写分手信？就是希望所有嘢都有 black and white 咁样， 使唔使签翻个名咧？大家印出嚟，揾律师见证啊！ 你讲啊，我分咗啦，分咗啦， 系 啦， 即系 万一前兆， 万一另一半喺你背后唱你话，佢冇同我分手就追第二个咯，咁样 就 我有 black and white 噶， 字都有添啊！ 个 email 系几时噶？我觉得最有用就 系 咁样啦。 系咯，好差喎呢一个。 系啊，呢个我真系觉得唔得嘅分手。 系咯，另外嗰啲冇影嗰啲咯， 系突然消失啦，有啲系 突然消失咯。 系有一种咧，我就觉得唔系讲紧分手嘅。有我近晚听一个朋友个故事，就系讲紧本身一对情侣拍紧拖好地地，咁但系中间突然之间咧就开始关系变差啦，因为中间可能大家翻工时间唔协调，大家又开始生活上唔协调，大家唔明白对方，咁所以嗰个男朋友咧就去揾咗一个另一个女仔去倾诉心事，咁啊倾下倾下嘅时候就发觉嗰个女仔同自己咧系更加夹，因为嗰个又系啲同事嚟嘅，咁啊翻工时间一样，咁所以成日朝见口晚见面咧，咁佢哋就慢慢咧越行越埋，甚至乎咧系做紧一啲情侣都会即系做嘅，即系出街拖下手啊、锡嗰啲都有噶啦。咁但系当呢个男朋友同佢本身女朋友关系慢慢收翻好嘅时候咧，佢就将呢个当日叫安抚佢嘅女仔嘅同事咧。就慢慢对佢冷淡啦，开始唔理佢啦，喺公司见到面咧，都好似当见唔到咁样样。 哦， 系啦，咁所以令到嗰一个嘅当日只不过可能系扶持嗰个男仔嘅嗰个同事咧，就觉得好香，咁所以佢就即系近排就听到一个咁嘅故仔，咁即系我又觉得咩啊？唔系我嚟嘅，个男仔不是我。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除咗净系话分手嗰一刻之外，有阵时可能系你自己感情中间有问题嘅时候，可能你会辣到隔篱嗰啲人咧。即系呢啲男仔，我觉得都系衰人嚟嘅。 衰人 系啊，都系呢一种嘅。 冇女嘅衰人嘅咩？ 都可以有，你即系调翻转个性别嚟讲咪得咯。 衰人都系男人嚟嘅， 咁啱啫个古仔。 有冇听过女衰人啦？ 女衰人啊！好似少啲咯， 系咪真冇？ 好似少啲嘅， 总有 收兵嗰啲咯， 总有嘅， 系咯， 收兵嗰啲咯， 收兵我唔觉得，我又觉得唔系衰人， 睇你点收咯， 咁系， 有啲真系善用到 一个极点， 系 冻下四咁使嘅， 外卖又系你，咩都系你咁样，洗脚又系你咁样 咁啊，洗脚 呢个年代仲兴， 洗得好尽啊，佢真系脚都洗埋， 呢个年代兴唔兴洗脚？ 洗脚又系你咁样样啊嘛，嗱，我哋今日想知啊，即系 其实我哋要十个人嚟做咩咧？ 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你人生流流长，你总会遇过一个半个啊，感情路 上，感情上嘅衰人， 遇过一个呢啲衰人啦吓， 系， 我哋而家就睇下，我哋觉得我哋嘅听众入边十个听众入边啊。有几多个系遇过？ 冇错，我哋三个都 系各自估嘅。有一啲听众系幸福到系嗰啲系初恋就结婚，然之后 我有朋友都系 生咗几个仔咁样，好幸福快乐，冇经历过呢啲嘢嘅。 系啊， 我有朋友都系， 系啊， 不过佢都觉得佢老公系衰人。 成日得一个男人啊，冇得拣啊！ 嗱，呢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唔理你经历过好，即系你遇过好， 其实有同冇都可以打。 冇遇过好，我哋接头十个电话， 冇错。 我哋想知我哋头十个电话 17238， 有几多系有遇过，有几多系冇遇过？ 系啦， 系啦。 咁当然啦，我哋当然就要睇下我哋有几了解我哋嘅听众， 睇我哋个数字有几准啊！ 嗱，我哋好想试下呢个新嘅玩法，因为通常你 系 有事有讲先打上嚟噶嘛，你冇事冇讲都系打上嚟。 系啊，就算你完全冇经历过衰人啊。 都可以打嚟。 我加上我好幸福咁、啊、样，你可以打嚟话俾我听。 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系啦，系啦， 唔使啦，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如果你真系经历过有衰人嘅，你可以打嚟讲下你嗰个经验。 系 啊，你点样战胜呢个衰人咧？系咪啊？啊，咁啊， 你全家都幸福， 咁你都可以打嚟嘅。 喂，打电话嚟啊！1872388，我哋希望凑够十个听众啊！ 冇错啦， 我哋之后睇下做个调查，你觉得十个有几多个？ 十个有几多个？ 遇过衰人， 遇过衰人，我觉得呢个世界都几多衰人嘅。咁我觉得应该有七个，十个有七个都遇过嘅。 王天怡， 十个， 你去得好尽啊！ 十个， 我都觉得仲有三个好人， 六个， 六个啫。O、okay, K， 即系六成、七成、六十成， 系啦，系啦。嗱，而家打电话， 我只一个充满恨意嘅女人，我觉得十成 全部都系衰人嚟嘅， 放低啦，攞翻封信出嚟， 施主放低啦， 出战衣信箱读咗佢出嚟啦。 我而家要即刻揾先啦，我睇下佢个下款系咩先。 嗱，打电话嚟啊，十个啊，睇下我哋今日呢个十个十个几个中啊，一个系六个，一个系九个，一个系七个啊， 唔系十个，佢唔系 十个， 充满恨意嘅女人， 我系估七个啫。 好啊，打电话嚟1872388。 尽了吧，忘了吧，逝了吧，就吻着我吧，准那夜在这刻来拥抱我，像有罪留低印记是错吗？你是在退避，用距离来判死，人心像鲜花，狠狠都着插，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洒残忍。再未信他，和他说了热爱吧，和拥吻你在晚下，你并没退避，令距离又爱起，像趣味化繁，因心满地散，爱那天交给你，你终归都舍弃，你抹掉了奇迹，这创伤又如洒残忍。 有人是没有遇过衰人的。 是、啊、都有的。 我应该很想听下他是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播脚你和我。 不论男女都可以的。 没错。 我现在我手上那位是女士来的。你那边是不是都是女士多？ 女士啊。 是啦，我们 先怨气点。 有啦、啊、 有啦、啊、 他这么说。我这边有一个是很唏嘘的。咁梗系有啦。是啦咁样。好多啲妈咪嗰啲打电话咧， 勾起翻佢哋少女时候嘅 俾人伤害过嘅往事啊，好唔人道，我觉得。 嗱，我哋仲有 quota 啊， 冇错。 我哋仲有 quota， 我哋想收十个电话嘅啫， 冇错。 系啦，不论你有冇喺你嘅恋爱过程入边啦，你遇过衰人都好，你可以打电话嚟讲嘅，冇你咪晒幸福咯。 系，放心，呢个电话系唔会直接驳出街嘅。我哋 如果你中意嘅，你咪锁 啦。你可以，你可以要求啊。 自信箱， 我想驳出嚟，释出善意得唔得？ 我想讲下佢 嘅，系啦， 系啦，咁样又系是男士啊吓，因为我而家我听，我全部都系属于男 女士多。 系啦，男人有冇遇上坏女人咧？可能欺骗你嘅金钱或者感情，甚至乎肉体。 我的电话， 系啦， 啲男女开始嚟啦。 咁系咪男女平等啊？ 头十个就我哋只系接， 系 啦。咁有，但系佢唔系拍拖。 我真系谂紧，咁我身边有冇 偷咗佢啲钱？ 咁佢又唔系感情路上， 唔系可能个印容系首先以感情嚟， 报道咁样先， 以感情嚟接近佢咧， 系 咁咪可以成立， 即系啱埋佢感情添啦， 系啦，但虚构嘅呢个虚构嘅 吓，真系女嘅有冇遇过？ 我谂紧我身边有冇朋友系咁做过坏女人啊？ 系咯，我身边我 冇理由全部都系 我身边 善良小 baby 啊嘛， 苦嘅女人比较多咋， 好多 苦女人咯，我听过好多都系苦女人， 哇，真系冇， 系啦，即系佢系嗰啲 第三者算唔算坏女人啊？ 又 唔算，佢又 睇嗰件事， 因为你唔系当时喺嗰个咩嘛，即系你系讲拍拖入边，譬如阿波成同天怡拍拖咁，系波成个天怡真系个坏女人啊，咁呢种啊， 系要依种咯， 唔好打，你唔好打嚟讲啲唔关事嗰啲人，有我知系边个有啊，我唔要呢啲，你自己嘅经验。 坏女人啊，我身边好想 呃钱咯，啊有一啲系冇啊，通常坏女人都系使得个老公好劲啊，啊同埋系我听过一个咯，就系佢系完全唔尊重个男仔个阿爸阿妈咯。 哦，咁呢个 即系呢种嘅衰咯，咁系但系当事人其实佢系唔觉得有 問題。我有听过呃钱咯， 即系个格嘅问题，唔系做咗实质一啲事啊。 我听过呃钱咯，以前女朋友 系咯，啊原来呢个 即 系 成呃咗成层楼添啊，好似 哇， 同佢屋企人一齐 哇， 即系同女仔同自己嗰边屋企人。咁唔知个详细情，我真系唔知道，亦都唔知道个女仔系咪因为即系受制于佢阿爸阿妈，所以做出啲咁嘅事。但系最离奇嘅咧就系佢哋最后一齐翻。 因为佢攞翻 层楼啊，我都系咁啦。 唔系，我好幸福快乐过，突然间系 攞翻层楼啦嘛，我仲绑住你啊，然之后周围揾第二个。 咁佢就变咗坏男人咯，又最后又。 嗱，我哋睇下啦，十个电话应该仲有一两个 quota 啫，吓，咁睇下十个入边有几多个系遇过一啲系坏嘅情人啊？ 187238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有黄思恒报嘅新闻。台中清泉岗机场发生枪战，一名男子同警员搏火，双方总共开咗26枪，疑犯中枪身亡，另外有两个人受伤。事发下昼两点几，45岁嘅疑犯揸电单车接载读小学嘅女，警员话女童冇戴头盔，双方争执。期间疑犯抢去对方跌咗喺地上嘅配枪，开咗12枪，附近嘅警员开咗14枪还击，疑犯身中4枪，送院抢救无效不治。一名23岁嘅女途人臀部中榴弹，冇生命危险，而一名43岁嘅警员就擦伤，疑犯嘅女暂时由警方看管。本港方面，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话，如果推行绿表置居先导计划，定价最终由房委会相关委员会详细讨论。他说以往租置计划的单位用成本价计算，居屋以市价作折扣，主要考虑受助团体的负担能力，一般7折可以满足要求，有时会多于7折。将来计划是否按照市价打折扣，这个是其中一个考虑方向。另外，对于苏屋村和洪水桥公屋项目落成延误，张炳良说实际上延误只是2个月。根据房署的解释，延误是因为雨水量超过预期。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她和特首梁振英都有诚意和包括泛民在内的议员讨论政制发展，但是必须要在人大831基础上讨论。林郑月娥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稍后会出席政改咨询座谈会，其中一场是给青年学生参与，虽然有学生说会冲击，但是她不担心，相信大家可以理性务实讨论。 公民党梁家杰话：如果梁振英冇前设，泛民愿意随时赴约，但系如果表明八三一决定不可动摇，梁振英同泛民见面就只系做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会系天气干燥，早晚会系部分时间多云，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朝早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和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广岭道油站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响汇景花园。而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运动场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亦都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我哋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响下角道红十字会；而西行龙尾就响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响香港仔隧道管道嘅中间；而北行系仍然间封紧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响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龙尾就喺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系正常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响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响映月台。提提揸紧车嘅朋友，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由香港电台文教组、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的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5接受报名了。 本年度新增非华裔组别，鼓励本地非华裔小学生参加今次大赛，推动社会共融。 合作组还有亲友组合和师生组合，无论是一家大小定是学校师生，都可以齐齐讲故事，等小朋友有个开心成长的舞台。 今年还新设网上报名，还不登入 storytelling.bgca.org.hk 立即报名。 我要真。 喂，讲呢啲逼华医你 吓，我发声啫，都唔得。 你发声梗系得啦，你思潮作动啦。 胡世杰，我咪就系讲紧我逢礼拜一嘅思潮作动，我要真发声咯。 得你咋？ 贪心得过你啊！所以咧，每个星期我就会请嚟社会上面唔同背景嘅小人物，俾足机会佢哋尽情咁发声，打响头炮咧就衣着打扮，仲花枝招展过我嘅性小众男生 Terry。 1月19日起，逢星期一晚8点，思潮作动， 有我碧华姨、 胡世杰， 我要真发声。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只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2017.gov.hk 睇下啦。 又介绍个人你识啊？ 你中意啦。 佢好叻扮嘢嘅。 扮咩啊？ 扮醒啊，扮劲啊，扮明啊，做男朋友一流啊！ 其实我中意啲人真啲噶咯， 我有样嘢佢好真噶，听啲听众讲佢真系几似张学友噶， 咁要识下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留意下佢啊，佢叫波成啊。 Hi， 我系波成啊，学友啊，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啊？ 你话啦。 十个听众已经齐咗啦，多谢你哋，我哋储齐咗10个听众啦，已经 储齐晒啦。 我哋开我哋嗰个调查结果未噶？ 我哋临尾先开， 好， 最后先开。 我哋有冇一个？我哋因为已经知道系有一个系冇经历过呢啲噶嘛？ 咦，咁快爆嘅？ 头先你讲咗啦， 头先已经讲咗个。 我冇讲啊。 头先我哋讲咗， 头先我哋有讲到啊， 我哋有讲到话有一个人已经打咗嚟，或者好幸福， 接佢入嚟， 全家好幸福， 你仲话接佢入嚟 幸福啊嘛，所以你已经输咗噶啦，其实你可以离开直播室噶啦，其实 我唔得，因为咧我感觉我已经冇晒气势，你明唔明？好难继续做节目， 你可以即管质疑下佢有几幸福。 我做斟茶俾你哋一位。 好啦，嗱，我哋究竟十个我哋嘅听众入边啊，我哋当呢个调查吓，我哋嘅民意基础系有十个咁就， 哇 ，sample size 大 到咧 ，sample size 系细啲嘅， 有几多个 咧？以细做起啫，当我哋打响咗个名堂。我哋有一百条线噶啦，到时就公司会俾， 搞个年度活动啊，直头 系公司会俾一百条线我哋噶， 系啦， 廿年后我哋仲做紧嘅就再谂啦。好，但系睇下我哋话系咪有坏 坏女人， 坏 女 人 啊， 有啊， 听下坏女人先，唔系呢个唔系坏女人，呢个 系 男人嚟， 男人讲坏女人。 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喂 ，hello， 我叫迪神啊， 迪神， 迪神，你系咪有遇上过爱情上嘅人渣？你认为？ 都算是的。 他怎样伤害你 啊？怎衰法啊？ 其实这样的，那时候我就跟他是同学来的。我就差不多是过五关斩六将这样就追到他了。 好靓的，他好靓的。 女神来的。 OK 啦。 咦，现在想起来都笑笑口。不俗啊，看 看。想起来就好想笑。咁 睇你唔係啲咩好嘢喎。 咁跟住呢追到佢啦。 咁係啦，咁我追到之后咁我好开心啦，咁我同佢拍咗拖半年。咁呢半年入边呢就觉得有啲唔好对路。咁呢因为其实佢呢身边呢就有一个男性嘅密友嘅。咁我好密啦，密到咩程度呢，就係、是、我同佢拍拖嘅时候都会有佢出现喎。 吓 三人行。 三人行，我心谂咁奇怪，三人行咁我就冇理佢啦。我话当多个女仔朋友咁啦。 即系你已经当我唯有当你系基噶啦。 系啊，咁我唯有当系基啦。如果唔系， 系咯，如果唔系你，系咯，你好大威胁。 佢先说服，唔系佢先说服到自己。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咁跟住，哎，都算啦，因为嗰个女仔对我都几好嘅，咁我由得佢啦。 咁但系出到街，佢会唔会系照顾佢多过照顾你嘅嗰阵时？ 都唔会嘅，佢都系同我一齐嘅，咁个男仔都系企喺隔篱咁嘅啫。咁系啦，系啦， 当多个工人咯， 有个随从喺度， 当佢一个随从啦，冇所谓啦，可能系兵嚟嘅咧。 系咯。 咁跟住，但系有一次咧，我 friend 就同我讲，就话见到佢哋就一齐食饭。咁我都唔止一次嘅事啦，咁我唯有试下佢啦，咁。我知道佢就话一齐食饭，咁于是呢即係我 friend 话见到啦，打个电话俾我，咁我就 send 个 message 问佢，喂不如一齐食饭啦，係啦，我问佢一齐不如一齐食饭啦，咁佢又唔答我喎，咁我就打个电话俾佢啦，佢就咦咁啦，咁係啦係啦，咁跟住收咗线之后，我就 send 个 message 就问佢，啊你係咪同阿边个一齐啊，咁样 咁佢 冇应，我佢冇认，佢冇复我，咁我就再 send 一个，因为以前冇绿灯㗎嘛，咁我睇唔到佢睇咗未啦。 WhatsApp 嗰啲。 冇 绿 灯。 係呀。 明明绿灯。 咁跟住 我係啦，跟住我就 send 咗一篇长文俾佢，同佢论述呢个问题啦，就话欸呢位系咩人士呀、啊、咁样啦。咁跟住係呀，咁跟住。 你会写信分手嗰啲人嚟喎，睇嚟都 係。係呀，跟住佢就 send 咗 message， 跟住 sorry。咁我心諗 sorry 即係咩意思 ？sorry 同佢分手定同我分手啊？定係點樣呢？ 定係純粹 feel sorry 啫？ 係咯，即係 feel sorry 啦，跟住就冇復我啦。 哦， 咁咧我就跟住就斷咗任何信息啦，任何電話啦。咁我心諗咁奇怪啦。咁但係因為我又要面子，我又冇過去特登撩佢啦，問下佢喂咩料啊咁樣。咁跟住過咗一輪之後，我就見到佢哋拍拖啦。 哦，即系你哋 心谂就知咩事咯。咁、但系呢个人咧，去到呢个地步都仲唔系最衰。 吓、啊， 最衰嘅地步咧，系啦，仲衰啲就系佢同呢个男仔一齐嘅时候咧， 揾翻你 都仲系啦，都仲走嚟挑逗下我咁咯。 佢点样挑逗你咧？ 边方面咧？我又想知啦。 可能其实你误会咧。 系咧，我又想知。 我哋停下你，我哋停下你。 咩叫挑逗你咧？ 冇啊，佢特登又过嚟同你倾下偈啊，跟住又有少少身体接触咁咯。咁、我就心谂呢个人大概都知系咩料噶啦。 嗰阵时系中学定大学啊？请问？ 中学嘅。 Okay, 哇，好细嘅就学 系， 识 呢啲，识 呢手段啊， 已经啊摸你啦， 啊，系啊，就系咁咯。 啊，而家拍拖未啊？ 而家冇啊， 毕咗业几耐？ 孤身一人， 毕咗业几耐？几多岁嚟？ 乜嘢啊？ 你而家几多岁？ 几岁？ 廿 几 咯， 咁、 哦、 我想问你觉得呢个女仔，你同佢即系短短半年嘅时间啦，咁总之件事嘅结果就系咁啦，最后有冇改变到你一啲谂法咧？从此， 都有少少噶，因为佢就系我嘅初恋嚟嘅。 哦，你唔使配呢个声调 啦。 我嘅初恋， 咁改变咗你啲乜嘢？你觉得系你唔系好信人啦，定系 唔信女人啊？ 唔系嘅，其实经过咗呢单嘢之后，接住嗰一个咧，其实我就会好惊咯，因为就会不断咁样 send message 啊 ，check 住佢边啊。 佢系咪因为咁样同你分手啊？咁 系咯。 之后都系噶，不过后屘大个咗个人就会即系明白呢件事系点样。 好啦， 系啦，即 系好有特色。 好啦， 系 啦， 好 啦。 我以为佢话我话学识咗，而家第时我拍拖有个男仔跟咗十年，系咪基先？ 唔系啊，基先， 你系基？ 我会揾一个女人陪我一齐出去。 就算佢系基，佢话系基，你都唔信咯。 系， 都唔会再信噶。 有啲人会扮噶嘛？ 哦，系扮基食老虎。 系啊，所以你带咗个女人出去，四个人一齐行。 佢叻噶， 定系你啊？定系你系基嘅最后变咗。 好啦，多谢你电话。 好啊，多谢晒。 我快啲揾拖到，快揾到拖拍啦， 拜拜。 啊，几好！我听到啲放开咗， 系啊， 放开咗，豁咗出 嚟。毕竟都系初恋嘅事啦。 啊，系啊，啲靓妹唔识性啦。 系啊，唔识唔知你好咯。 系咯，但唔系佢行埋嚟摸翻。 知错咯，系咪？咪知错咯。 你系咪中学开始拍拖噶？你 中学有啊，中六嗰阵咯。 哦，佢 喺 学校摸你， 咁又冇摸。 唔系，咁头先佢一面之词啫，可能人哋企埋啲啫，系咪先？ 哦， 系咪先 ？O K， 好，第二个啦，系嘛？ 第二个呢个女士嚟嘅。 喂。 Hello， 喂，你点称呼啊？ 系 Linda。 Linda， 你系遇过衰人定冇遇过？ 爱情上 遇过一位衰人，极之衰嘅。 讲嚟听下先。 咁又系一个初恋嘅故事。 哇，啲初恋咁苦嘅，点解？ 原来初恋系咁惨噶。 咁惨咩？点解？ 佢哋因为初恋先深刻噶嘛。 点 咧？就佢哋而家都有廿几年噶啦。 年份唔紧要。 最紧要系初恋。 即系伤得人太深啦，咁啊讲嗱，佢伤害咗我五次喎，系五次啊。咁第一次嘅时候咧， 我哋浓缩啲讲啦，咁样要 好快啊。咁佢就我系收情信先嘅， 系 咁啊，咁啊咁多个之中咧，即系 点啊？喂 喂， 咦咦，佢唔见咗， 系咪系咪啊？听咗条线啊？ 你讲我 系咪初恋男朋友？其实而家系做电信公司噶。 你就摸住阿 Linda， 你讲我， 你终于都讲我啦咩？ 阿 Linda 揾唔揾得翻啊？ 揾紧，接紧佢入嚟。 喂，等我讲下，完全完美地离开咗。 系啊， 喂 Linda， 继续。 揿错掣， 系肥面。 嗱，我讲俾你听，就系好快咁讲啦。 系， 咁佢咧就系我年轻嘅时候好靓嘅，咁啊好多人追。 咁而家都可以好靓嘅， 而家都仲好靓。 系咯。 系肥面咁， 不过个气势有啲弱咯。你啱啱讲嘅时候 自信啲啊嘛， 自信啲。 我收到情信啦，情信咧写得好有诗意，咩大自然嘅万有引力啊，咩好深奥嘅，系啦，文质彬彬作诗咁样嘅，好似系啦。咁啊，我就俾佢追到啦。咁一提咗大概两年之后啦，咁佢咧就见一扎男仔，又系嗰班即系追女仔嘅男仔咧，就去追另外一个新识嘅女仔啦。咁咧佢咧又追埋一份，咁其实佢咧就有啲似黎明噶嘛，咁啊特别靓仔，咁所以咧 你 又有意思啦。系啦，咁后屘咧，后屘就好衰啊！佢咧就以前就成日嚟接我放学嘅，因为佢咧就翻中文大学，我都系沙田翻学嘅。咁佢日日嚟接我放学，就嗰日咧就带个女仔嚟接我放学。 哇！ 系好严重呢件事。 跟住咧， 我见到佢咧系换咗一件新嘅衫啦，即系着到好干净、好整齐。然后咧，秋天嘅时候啲树叶就飘落嚟，咁佢两个就漫步咁样咧，迎住我行埋嚟。 有冇拖手嘅？有冇拖手嘅？ 冇拖手，真系好亲密嘅，就好似咧即系热恋中嘅恋人一样。吓咁跟住咧，点不知咧，我其实。 等咗佢成个钟嘛，咁跟住我见到佢哋咪跑咯，着住校服咁 跑走， 咁佢哋又追喎吓，尤其是个女仔追住我，我谂咧跑咗成几条街，个女仔都追住我。 咁跟住之后咧， 咁追到去一个地方就停落嚟啦，即系跑唔到啦嘛。咁个女仔咧就一路同我解释话，我哋冇嘢噶，佢只系节约我出嚟去同你解释，我哋冇嘢咋。 哦， 几咁无聊啦。 所以佢跑得好急咯，佢真系惊你唔会。 跟住嗰个男仔咧，男主角就不断等老婆生仔咁咧，不断系咁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即系好心急老婆生咗仔未嗰种咁咯，好奇怪咯。然之后个女仔就走咗啦。跟住我话俾佢听，个女仔话咧佢唔中意你，跟住佢话唔信， 佢同你讲唔信，但系佢你男朋友喎、 啊，剧情咁正嘅， 佢你男朋友喎、 啊，你特登咁讲嘅，你想试佢系嘛？ 唔系啊，佢唔系个女仔都系咁讲啊，我好单纯噶嘛，我真系咁讲俾佢听，佢话唔信，咁啊唔信就算啦，咁啊波波折折咁入一齐两年之后咧，咁又你咯，咁差唔多去到佢大学毕业前嘅半年啦。跟住佢就话俾我听咧，我咧而家要读书啊，同埋考试，咁咧我哋就分开冷静下先。咁咩事啊？冇啊，我纯粹专心啲读书嘅咋，其实咁、啊。 即都系嗰个男仔嚟嘅， 都系嗰个男仔、嗯，一路讲嘅嗰个男仔啊，因为我同佢六年噶啦。咁咧，跟住佢就原来咧，就喺差唔多接近半年嘅前嗰几日咧，佢打电话俾我啦。哎，你最近点啊？关心我，我心谂。点解你会记得我哋半年嘅约会嘅？唔通我已经等到你翻嚟咁啦？咁之后咧就喺正正真系半年，我数住噶嘛，几多日？咁就喺嗰日咧，我就同啲 friend 去睇戏，竟然喺戏院就撞到佢同另外一个女仔一齐。 哇！ 仲系坐我前面几行嘅。咁跟住咧，我就好嬲啦！啲 friend 都知道我失恋好痛苦噶啦，已经。跟住我哋咧就戏院散场就追住佢嘅，我就系咁追住佢， 追住跑嚟跑去。 咁佢哋两 个就系咁行，我咧远处明明见到佢有拖手嘅，但系佢都唔肯认啦。anyway， 我就喺对面马路闹佢：你个正衰人嚟噶，一定有报应噶你。系咁闹过去咯，系啦。 咁 啊， 完咗啦，跟住就。 唔系啊，跟住两年之后，唔系跟住后屘我有人追，佢又追翻我，又写啲信嚟，又 A 我又剩嘅，跟住我又翻又翻翻。 我俾你讲过一次啫，因为我哋之后仲有一个苦主可以带你讲嘅。 哦，得冇问题。 咁点样结束嘅最后系？ 咁我咪同翻佢一齐咯。咁但系两年后佢又话分手，今次真系唔可以再翻埋一齐啦，因为我真系对你唔好啊。佢觉得佢话我浪费咗你。咁但係呢佢我话你一定有第三者，佢又冇，佢话时间可以证明一齐，咁结果呢我喺一个月之后喺街度见到佢拖住我朋友喎，我朋友啊。 吓、啊、你个朋友啊。 哇西啊。 好嘢呢个男人。 世纪战男嚟喎呢啲又系。 太过分囉真系。 咁有冇影响到你对黎明嘅观感呢 冇嘅冇嘅。我讲多少少好快啫。咁相隔咗好多年之后呢佢已经同佢个老婆一起嘅。但嗰个未系佢老婆嘅。咁我哋做咗朋友啦，即系个 friend 咁。佢竟然叫我帮佢买求婚嘅戒指啦、花啦，同埋托埋衫俾佢影结婚相囉。 哇你俾人收咗兵。 我都做咗㗎啦其实。 其实会唔会就 系 你个人。 太凄凉。 其实会唔会就系、是。整个你同佢一齐嘅历史入面就係你咩都肯做啦。 太心软啦。 係呀太心软啦。 咁你呢件事都纠缠咗好长嘅日子啦。 六年啦你话。 咁你而家搵到你嘅幸福未呀 有啊。不过我哋冇见十几年呢我就去年撞返去囉。 哦唔好理佢啦。 跟住佢又系咁搵我囉。 唔好理佢啦。係呀。 好惨啊呢啲。 你有冇练开跑啊我今日又追你喎、 啊。练长跑啊。喺度街度游跑， 而家唔兴写信嚟追翻噶啦，用 WhatsApp 噶嘛。 哦，佢系咪仲系用紧万有引力啊 ？block 咗佢啦，而家 有冇约你去睇我的方程式啊？ 系咯，啊咁样好啦。喂，咁你就把握自己嘅幸福啦，唔好理无人啦。 系， 而家打得上嚟话佢系衰啦，啊，系嘛？ 系啦， 系啦，好啦， 多谢你啊 ，Linda， 拜拜， 拜拜， 拜拜。 啊， 哇 ，Linda 嘅初恋有咁多追逐嘅画面，都几搞笑。 系咯，我未见过。 追住 我见到佢嚟啦，我跑啦。点解佢追住我？ 好旧式港产片嗰啲咧，街头度跑。 电影啊！ 我哋下次开开个铺啊！ 同埋接放学啊！ 我哋可以下次开一个咧，拍拖嘅时候有冇经历过跑同追逐嘅场面？嗱、啊，我哋接埋 last 一个啦，即系我哋公布一下我哋嘅十个入边有几多个系。 遇过衰人， 暂时系百分百个，我暂时其实都可以话系十成。 今次呢个咧， 十成系中， 系幸福嘅、哦，幸福的故事、 哎、就系、是、佢。 喂，你好啊。 喂，系咪我啊？ 系你啊， 你 好啊，你好啊，亮，我姓曾嘅，你叫我 曾小姐， 兴姐啊， 兴姐，兴啊， 系， 兴姐， 系你好啊，几位你好， 你好幸福啊，听讲你恋爱，你系咪一次恋爱啊？ 系啊，第一次识我先生嗰阵时，拍拖至到而家啦，结咗婚三十几年咯。 哇，你几岁识佢啊？嗰阵时系即系拍拖嘅时候。 我嗰阵时二十岁。 吓、啊，系咪一识咗冇几耐已经觉得呢个人可以付托终身噶啦？ 冇噶，因为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咧系比较怕丑啲嘅， 系， 同埋我父母咧就唔准我哋去夜街嘅，要一定十二点前要翻屋企噶啦。 系， 咁而呢个男仔咧，佢就好听话嘅，咁啊，即系叫我爸爸嘅意思去做，就话十二点前就送我哋翻去。咁如果你一定要好夜咧，就叫埋啲细佬妹陪我啊，咁样。 哦， 咁你几时觉得佢系可以付托终身啊？ 咁啊，后屘行咗五年咯，拍拖拍咗五年，咁啊，跟住后屘嗰阵时我爸好恶嘅，成日都话咧你仲细个，唔好咁早结婚住啊咁。拍咗五年，咁啊，直至到五年之后，咁啊，我哋都唔够胆同阿爸讲，就终于揾咗我婆婆出嚟帮手。 嗯， 我阿婆好锡我哋噶嘛，咁佢咧，咁我阿婆就同佢讲，佢话佢咁大个廿几岁啦，俾佢哋结婚啦，点讲？咁我阿婆又即系点解我阿婆有少少威严嗰只，咁佢又想尊重老人家，咁啊好啦，咁讲佢，咁我阿爸成日讲一句，佢话你哋都系细路嘅，叫你父母嚟同我哋讲啦。 O、okay. K，、哦、哇，咁咁多年入边有冇啲好浪漫嘅事情发生过？ 有， 你讲嚟听下。等阿天怡考考好嘛？ 洗耳恭听。 有一次咧，佢知即系拍拖冇几耐，佢知我生日咧，即系佢个外形咧系俾人哋感觉佢系唔会呢种人，静鸡鸡咧拎咗扎玫瑰花去我屋企，一打开道门，我梗系开门噶嘛，咁、一开咗道门，跟住攞咗扎玫瑰花，由嗰阵开始一路笑到我而家啲姊妹。 啊！即系你每次一谂起，你都笑笑笑笑笑嘅。 系啊，我 笑 嘅。系啊，即系我啲兄弟姊妹咧，佢话唔觉得佢系一种咁浪漫嘅人咯。 哦， 即系一讲起就话，嗰阵时啊，你老公啊，你生日啊，静鸡鸡送扎玫瑰花俾你， 咁即系咁。咁佢之后有冇送？有冇送第二次先？最紧要。 耐唔中有。 好， 耐唔中有嘅。 keep 得到。 咁啊，同。同埋而家啲細路個個都大曬啦，咁啊即係唔理我哋，咁我哋有時都會出去探下二人世界啊， 幾好喎、啊！咁、但係有冇經歷過嗰啲啊？係即係好甜蜜嘅試過啦。你三十年總會經歷嗰啲鬧下交啊嗰啲，有冇經歷呢啲嘢？點樣 有㗎？ 點樣應付啊？你係點應付啊？ 鬧得最大件事嗰次係點啊？ 佢唔出声嘅，你扭啦，我唔出声嘅。 哦，系啊。 咁佢就跟住佢咪落去街走个圈翻嚟又冇事咯。因为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系同埋啲老人家一齐住噶嘛。 系。 咁啊，所以点闹都唔会话即系令到啲老人家难做啦。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但系之后会解决到嗰件事嘅，即系同一个问题唔会不断咁攞出嚟讲嘅。 过后咧，佢就。慢慢解释我听，即系话你头先所做嘅嘢咯，会系咁样咁咧，跟住讲咗俾你听，我自己觉得啱唔啱咯。 哦，几好有得倾嘅真系， 即系有得倾嘅，点会冇得倾？如果冇得倾，都唔会咁耐啦。 系咯， 喺埋一齐系嘛，同埋佢 学习啦，大家。 同埋佢咧系好就得我嘅。 嗯。Okay. 即系啲人个佢啲朋友啊，甚至我啲朋友都话：，哇，你唔怕你先生出去搞搞震？ 系 吓。 系啊，咁样样咯， 执到宝啦， 三几年， 系啊，叫佢点称呼啊？ 佢姓周嘅， 咩话？ 周啊， 吓， 阿周生， 周生， 周 生， 哦， 周 生啊， 佢系揸巴士嘅， 哇！佢突然间有一种怕丑， 系啊，真系个靓仔啊！ 你有冇试过去搜车啊？我特登搭佢架巴士啊，以前。 我讲俾你听啊，佢有啲似成龙， 啲似成龙啊！哦， 好啊， 因为 性格咧， 佢嗰次 唔系啊，因为点解咧？佢上巴士嗰阵时咧，有啲几个女同学啊，坐咗巴士度，不停咁望住佢啊，望咗好耐都唔上车啊。跟住我先生话：你哋仲上唔上车？你唔开车，我你唔上我开车啦。咁啊，佢话好似啊，佢听到几个同学仔话好似好似啊，我知你话我似成年噶嘛。 幾好啊呢啲即係你諗下一段好嘅健康嘅關係呢就係、是、你講講佢啲往事嘅時候呢 係會 sweet 不斷你即係你留唔到啲笑容㗎。 同埋係咩都會講俾對方知。 係啊喂多謝曬你啊同我哋分享。 好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希望呢個電話可以洗脫到你嗰種好黑暗嘅潛能。 係個怨氣就沖洗佢啦。回頭是岸啦施主。 一粒沙心中浪漫行害一次花很希望结果每个渴望与伴侣一伙一粒星要怕向哭看银河一丝烟都奢望外放美丽结局却没有几多最稀奇的那日 打入嚟嗰几个博出家嘅几个朋友都系啊，经历过呢啲衰人啊，都 happy ending 啊， 系啊， 系啊。 咁啊，另外有啲我哋冇接嘅， 喂，讲个结果先，十个， 十个有几多个啊？ 我哋嗱，黄天怡就一定唔识你噶啦， 我系六， 我系七啦，我哋有一个人中咗， 边个？ 系你喎 ，yes， 系有六个人遇过衰人，四个系冇遇过嘅，冇遇过嗰啲都真系初恋到而家都拍紧嘅。 四个都系初恋到而家， 冇接晒嘅，但系有两至三个都系咁，系即系初恋到而家。 我好明白我啲听众噶， 我哋啲听众真系全家都幸福，真系唔系讲笑，唔使祈福党。 通常衰咩咧？ 就好似有啲咧就系讲好大男人啦。咁另外有一个衰嘅就衰在分手方法，系搵个朋友代佢分手，即系连自己都唔亲自出马。 系，同埋日日都我呢边都有一句就系都系冇尾飞陀咯， 系啊，突然之间冇咗咯，冇交代嗰只嘅， 唔见人咁样样。原来同埋呢啲伤系会记到一世嘅， 系啊，特别初恋嗰啲啊， 之后你仲记得咁样。 因为你伤过人咧，系你唔知几时有啲嘢可以即系突然间 boost 到你嗰个嘅 memory 嘅。系呢首歌噶啦，你 系啊， 近个一啦，听日再见，多谢睇电话， 拜 拜。 Bye bye